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来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张专辑，不过我们的话题呢却是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童年。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周二是我们的穿越五号，欢迎你。关于从小学习一件乐器，其实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如果不练琴，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都没有办法成为音乐家的。音乐家们之所以那么的优秀，童年当然是没少受苦，也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童年。当别的孩子疯跑疯闹的时候，他们真的只能在家里苦苦的练琴。 像阿格里奇，他就曾经在《童子与魔法》当中提到，每天枯燥的练琴生活，学习一个曲子，除了研究读谱、断句、分析结构之外，演奏者还要很长时间的做一些非常枯燥的练习，比如慢速弹、快速弹、看谱弹、背谱弹。因此呢，他也是经常会偷懒的。拉小提琴也正是如此，需要一遍遍的练习，一遍遍的纠正。手上磨出的桨子，对于学琴人来说，是已经非常正常的这种的经常出现的事情了。那像耳边所听到穆特他来演奏的这些曲子，我特别挑选了这张专辑配合今天这样的话题，就是因为今天所有听到的曲子的确充满了炫技。耳边已经来到了另外一首小提琴的非常著名的曲子，就是维尼亚夫斯基他的 G 小调传奇。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穆特他的演奏，穆特和列文还有维也纳爱乐他们共同来合作的这一张可以说是很多发烧友人手一张的专辑《卡门幻想曲》当中的一些曲目。 不过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说真的现在好像到处，尤其在各大音乐名校里面到处都是音乐天才，其中呢也真的是有非常优秀的女天才，比如说像韩国小提琴家郑京赫就是一个例子，两岁的时候就展现出超出常人的音乐天赋，四岁的时候被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深深吸引，之后开始学琴，九岁登台演出，十二岁就考入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特别为你挑选的安妮索菲穆特，同样也是从小出类拔萃，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继续哦，继续刚才我为大家所讲述的安妮索菲穆特，她真的是五岁的时候呢自己主动提出要去学琴的，而且呢学琴仅仅半年就赢得了小提琴比赛的大奖，之后呢因为在卢森音乐节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赏识，并称赞她是继承了纯正德奥血统的小提琴家。今天特别为你挑选的就是穆特她非常著名的一张专辑《卡门幻想曲》，这也是列文指挥维也纳爱乐和穆特他们来共同合作的。那今天所有的曲目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的曲目其实真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它成为了很多发烧友在手中必备的一张专辑，也是因为它每一首都非常非常经典，是小提琴界可以说是各种音乐家的试金石的曲目。刚才听到的维尼亚夫斯基的G小调传奇，现在来到了塔蒂尼的世界，是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

主会场将设置经典爱情影片展播，刚好遇见你七夕鹊桥会，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纸短情长声声入耳为爱朗诵大会等精彩节目。同时，余家坞回族乡花仙子万花园、张家湾镇瑞正园农庄、鹿城镇水仙园社区文化广场三个分会场也会举办相约七夕节，美在余家坞、浪漫瑞正园、七夕爱的传承、魅力鹿城和谐家园等系列活动，打造属于北京市的七夕文化节活动品牌。再来关注第十二届永定河文化节已于近日开幕，为期三个月的文化节期间，观众将能看到纪录片《永定河》、舞台剧《永定人家》，并将举办《永定河文化之旅》、融媒体新闻行动、东湖林人论坛等文化活动。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共八集，近期将在北京卫视《北京您早》栏目首播。永定河文化节期间还将为观众呈现原创舞台剧《永定人家》，这部舞台剧由门头沟区文委与北京人艺合作推出，永定河畔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变迁史将在舞台上展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上半时段的时候一直说，今天所聆听到的专辑就是来自于穆特，他的演奏可以说是典范中的典范，天碟级的录音，这就是很多发烧友人手一张的这 样的一张专辑，就是来自于穆特来演奏的一些小提琴非常著名的炫技型的作品。在这里呢，指挥是列文，还有呢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是这一次的乐队部分。那其实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我们所来聆听的除了音乐家们他们高超的技艺，还有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话题就是聊一聊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童年。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 既然今天说到小提琴家他们的童年，那今天主角是穆特。其实穆特他从小学习小提琴是他自己一直都主动的想去学习的，他一直都想学小提琴。他的两位哥哥分别学习了钢琴和小提琴，但是穆特的父母好像不太愿意，他们觉得练习小提琴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做业余爱好嘛，但不要成为专业，这也是很多父母今天的一些想法。但是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的痴迷于小提琴的时候，又不忍心再去阻止了。五岁生日那天，穆特终于等到了一把作为生日礼物的小提琴。他说，当我得到这把小提琴的时候，我的志向并不是成为一个小提琴家，而只是很自然的去演奏，去练习。他的第一位老师对音乐充满兴趣的小安妮老师，除了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之外呢，从来不向他施加任何压力，让他尽情地发挥他的个性。那在1970年的时候，年仅7岁的穆特就在二哥的钢琴的伴奏下参加了德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他是那届参赛选手当中最年幼的。这个比赛呢，年龄跨度为6到24岁，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在这个青少年期间，最终他夺得了冠军。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张唱片，它取了这个名字，就这首曲目可见在唱片当中重要地位，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卡门幻想曲》。那现在已经来到了另一首，这是拉威尔非常著名的《磁钢》。那说起来，安妮·索菲·穆特，她在她6岁的时候第一次夺冠，她说她当时把练习的东西都发挥出来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最年轻的，可能所有的关注度当时都在音乐上吧。这次的获奖呢，的确引来了不小的震动，各类演出都来找他，而且他的父母呢也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就是拒绝一切的邀请，只为让他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成长。这应该是他艺术生涯当中唯一一次比赛经历吧。他说，我那个时候呢完全不理解商业演出的含义，而且如果换作现在我是父母，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小时候学小提琴并非为了成名和赚钱， 而且仅仅七岁的我，那个时候是无法独立做出任何选择的，真的是感谢自己的父母。